就想讲话就系揸车嘅。 系。 咁就今次就唔系我揸，咁我朋友揸。咁嗰晚我哋饮酒就系行青山公路啊，入屯门方向嘅。咁青山公路就好多弯噶嘛。咁咧就去其中有一段路就好直嘅，去直路，即系嗰度啱啱系近有个嗰啲英泥厂嘅。 系。 啊，英泥厂嗰度咧，嗰段路就其实稍微直，好直下嘅。 嗯。 咁好直咧，去到尾嗰度尾段嗰度咧，就啱啱有个转右嘅弯嘅，几急下噶。 嗯。 咁一转右弯咧，就会有桥底嘅，嗰条桥即系屯门公路嘅，有桥底下边噶。咁咧我嗰日咧，我朋友即係大概三四點到啦。咁我哋飲酒，咁我朋友冇飲嘅。咁我飲完酒就坐後排，咁得我哋兩個啫。咁咧就去揸段路都揸幾快，一轉嗰個彎，突然間就見到有個白影啊，就肯定女人嚟㗎。佢話我朋友話，咁就突然間喺個路邊就跳出嚟，咁我朋友撞到佢喎。咁撞到架車就跣住啦 ，double 咁跣一段路停咗喺度。咁咧就。即係佢都驚到匿埋眼啊！撞到之後咧，有得架車就執住部匿線，咁就擘大眼嗰時咧，車頭玻璃咧就好多血，即係血淋淋啊，睇唔到出邊啊！咁佢好驚啊！即刻擰轉頭就叫我拍醒我，我瞓咗覺因為，咁跟住之後佢叫醒我，我見到車頭玻璃，哇！點解咁多血嘅？佢同我講話撞到人，咁我話誒點算啊？咁落車睇下先啦，睇下點啊！一落車，咁我哋兩個都喺度揾啦，又個車又冇笠，咁再望翻出车即系出边望翻架车身咧，嗰块玻璃咧，挡风玻璃咧，冇血嘅。 好，净系入边望出边就有血啦。 系啦，入边我哋落车之前望咧，系血淋淋睇唔到出边嘅，遮住晒嘅。 咁你会即刻再望啊？喺翻个车里边？ 点啊？我即系佢拍醒我瞓咗觉啊嘛，拍醒我望我都系见到好红卜卜咯。 系啊，就系话你见到出边望入去嗰阵时候有血啊嘛，咁有冇即刻第一时间入翻架车再望个？ 即系证实一下究竟系咪血？ 冇，完全冇。入翻架车边再即系。你正常好正常咁望都望到，喺入面望翻出都望到㗎嘛，咁都係望唔到，冇血， 即係第二次就冇啦， 完全冇事發生過咁樣，咁佢肯定係撞到人㗎，咁佢即係又冇粒啦，又初頭叫我睇嗰時見到係好多血㗎，係佢肯定有個女人突然間路邊跳出嚟囉， 但係你跟住有冇去報案定點樣？有冇做呢件事？ 跟住都冇啦，諗住都係知道係嗰啲污糟嘢啦， 就喺個橋底位下面嘅， 橋底位下面囉，嗰度成日撞車嘅，我知道係。嗰個彎都幾急下嘅。 但係 突然間有段路幾直都好直下㗎嘛。通常啲小即係嗰啲元朗 van 呢小巴呢都揸得好快嗰段路都係。 知道。但係我想問一下呢，當其時你個朋友呢有冇話揸車見到個女人跳出嚟呢，見唔見到啲面口啊等等，即係清唔清晰㗎咁短時間。 見唔到，因為都幾快下嗰個時間。 同埋佢肯定係咪有一種嘅衝力係撞到一個實體㗎。 係肯定，因為撞嘣一聲㗎，撞落去㗎，咁即刻double力咯。咁佢都驚唔敢望啦，跟住跣匿埋咁，有得架車跣咗咯， 即係 跣咗一段幾長嘅距離先一定。 即係可能又係嗰啲重複再出現呢個意外咁樣俾大家知咁樣咧。 就恐怖啲係我哋喺我叫我醒嗰時咧，即係我飲咗酒驚我有眼花啦，咁但我朋友係冇飲酒嘅，佢一啖酒都冇飲過嘅，咁佢就負責即係大家住屯門，佢車埋我翻屋企咁解啫嘛。 但係佢嗰陣時嘅車速唔會好快咋係嘛？基本上 都行到八一二㗎， 都犀利，好快㗎喇 喎。 喂，其實可能一個警告你嚟㗎喎，如果小心啲嘅話，即係可能佢重複意外就話俾你聽，唔好揸咁快喎。 可能佢就係分分鐘，可能佢自己本身啊，當時運氣就死喺一啲可能係揸得啲超速嘅朋友手上面，所以有少少警惕性狀喺度都唔出奇啊。 前嗰排咁就喺錦田撞咗車咧，咁有一單咪話架車入面有六七個人嘅，咁就有幾個死咗，有一個女仔毀咗容嘅，嗰個係我。 係你嚟㗎？ 係啊。 但係一個大意外嚟㗎，嗬？ 係啊，撞車囉。 咁關於咩事呢其實係？ 咁其實嗰晚呢臨撞車之前呢，咁我哋架車隔離，即係一去到呢嗰時我係好清醒㗎，即係係飲咗少少酒囉，咁隔離係有個嗰啲碑呢寫住南無阿彌陀佛嗰啲呢，咁一去到嗰度跟住一轉完個彎呢，咁就成架車鏟咗埋去啦，咁一撞咗嗰下我已經係即係差唔多陷入昏迷㗎。 係咪你揸車唔係你揸車？ 唔係，我坐喺後面㗎，咁我右邊係我男朋友咁樣啦，跟住到我入醫院嗰陣時咧，我仲昏迷緊應該，咁我就發咗一個夢，咁我就夢見我男朋友， 係點啊？ 咁佢都係過咗身嘅，咁我就見到佢就同我講，你冇嘢㗎，你淨係傷咗少少咧，你唔需要咁擔心， 咁到我一醒翻嘅时候咧，我梦见到嗰日我哋全部起架车啲朋友咧，我哋有七个人噶。咁、其余嗰六个都喺我身边咯。咁即系佢哋都系企咗喺度，咁因为我开唔到声。 咪住你醒翻，你已经见到实在嗰个环境噶咯，要照计系嘛？ 系啊，喺医院噶。 你见到佢哋啊？ 系啊， 佢哋围住你啊？ 系，即系我右即系左边三个，右边三个咁样咯。 咁喺度做乜嘢？ 咁我妈咪就企咗喺床边，冇噶，企喺度望住我，同我笑。咁、我好想讲嘢咯，但系我讲唔到，因为我插住啲喉啊，即系个鼻啊、口啊，插晒喉啊咁样啦。咁我就内心同佢哋讲。你哋冇事咯，恭喜你哋。你哋唔需要担心我，我唔会有事咯。我会坚强落去咯。就算系毁容，我都唔会惊咯。咁到我即系因为医生要再帮我检查。咁但系我真系好攰啊，唔知点解。咁我就再眯埋眼。 瞓咗。 唔系瞓，又系类似即系 休息 咁样，系啦。咁諗住 relax 下啦，咁我諗過咗一陣到，我擘開眼我唔見咗佢哋。 但你嗰個意識呢，你唔知道佢已經死咗㗎嘛？ 我唔知㗎。 當佢嚟探你㗎啫。 係啊，即係我以為佢哋係譬如敷咗藥啊，或者 我知佢哋冇事反而係探望你嘅時間。 係啊係啊。咁、到我啲朋友，咁我有兩三個朋友仲讀緊書嘅。咁佢哋一放學嗰陣時係五點零鐘到啦。咁佢哋嚟探我，我話。我啱啱见到啊边个边个咁讲，即系同埋另外车祸仲有一个女仔噶，咁嗰个女仔我同佢都唔系太熟，我话佢都有嚟探我，我几开心，我话吓你撞鬼啊，佢哋死晒咯，佢话得啊边个边个而家做咗植物人噶，啊唔系啊，我真系见到佢哋噶，系好实在嗰啲，因为佢哋仲捉住我只手噶， 但 系 捉埋你只手添， 系啊，好 有感觉噶。 有啊， 喂，但系咁样，有时嗱，即系受到呢个严重受创咧，即系会有少少可能昏迷嘅状态咧，突然间苏醒，会唔会有少少模糊咧？睇嘢， 睇嘢冇模糊咯，因为我伤势净系只不过系毁咗容咯，同埋对脚啲骨有少少断咗咯。 咁但系医生话喺精神上面有受震荡或者脑部震荡？ 冇啊，已经系佢哋嗰阵时 check 咗， 冇事噶啦。 系啊，嗰阵时我都谂，即系佢我啲 friend 话俾我听，其实佢哋过咗身咧，我都会谂。可能是幻覺咯， 係啊，會唔會啊？你覺得 係咯？咁到報告出咗，咁佢話我冇，即係個，即係直情 check 曬個腦啊，腦掃描咁樣，完全係冇事。咁我再諗翻下，但我真係覺得嗰個環境係好實在嘅。 咁其實嗱，你話見到你媽媽仲喺醫院嘅附近㗎嘛？係 啊。 佢有冇同你或者同探你嗰班朋友有冇咩接觸或交流㗎？ 之後我問翻我媽咪， 佢知唔知㗎？ 係咪我一醒翻嘅時候，我擘大眼見到你？我話係啊。 哦，即系佢见到， 我系企床尾。咁我问翻我妈咪，佢企喺度嘅动作系咪咁样？佢话系啊。咁我话仲有冇其他人喺度？吓冇喎，得我企咗喺度咯。 嗰个系个大房还是系你？ 大房嚟噶。 大房嚟噶。 咁但系当其时冇其他人噶啦，其实你净系见到你妈妈噶啫。 我妈咪同埋嗰六个朋友咯。 系咯，即系但系就冇其他人啦。 冇啊。 但系佢，你话捉住你的手嘅， 系啊， 咁嘅感觉。 我男朋友系捉住佢手。 点样噶个感觉？ 感觉啊。软淋淋咯。 同平时有冇分别噶？ 同平時就冇乜分別，係暖同唔暖不之間咁樣。 但係有冇話有説話其他嘢啊？即係 冇噶，冇講過。 想要表達啊？ 即係見到我男朋友對眼好似眼濕濕咁樣咯。 都唔開心啦，當然。 係啊，咁但係我即係當然我都有流到眼淚。 係。 咁但係我想講又講唔到，我淨係唯有用個心去講咯。 係。講完之後就走咗啦。 是啊，我一眯埋眼，擘大眼就唔见咗佢哋咯。 咁你觉得系咪佢哋嚟讲一声再见之类咁样？ 我觉得系咯， 系嘛。 咁到我而家即系出咗院冇事啦。咁有一日我去即系拜我男朋友，咁佢已经系即系嗰啲身后事已经搞掂噶啦。咁佢妈咪就话俾我听，就报梦话俾佢听咧，去医院探过我，即系睇到我冇乜嘢。但只不过是即是身体外表上面呢有少少的变化，即是等我担心所以留即是看看我咁。我说我都见到他咯，他说他没事的，他不是伤害你咯。 他都见到他。 即是他妈咪是怎么说呢，他妈咪是即是都有拜开神那些的，即是都有那些阴阳眼那些呢。那他妈咪都这样讲，我说他怎样报梦给你 呢， 他说我夜晚睡觉，咁有一晚是我出院之后第二晚嚟嘅。咁佢就话即係我男朋友就同佢讲，佢话我见到佢啊 我只不过是担心他块面咯，他应该没什么东西的，你不需要担心。 嗯。 我只是想看一下他而已，他说你见到他多些跟他一起啦，他说一个女仔块面这样很需要安慰这样。 嗯。 他妈咪这样跟我说觉得人都有好有坏咯。 嗯， 正如灵体都有好有坏，即系唔系样样灵体都系衰咯。 当然系啦， 明白明白。喂，如果咁讲嘅话，即系佢藉住佢妈咪，因为容易接触到啊，可能系，咁就即系讲好多嘢俾你听啦。其实转介翻， 系啊系啊。 但之后佢有冇喺你梦境里面再出现啊？ 冇啦， 已经冇啦。 我净系对住啲相去见佢咯。 但系你会唔会即系自己都好似譬如话对啲相啊，尝试去谂一样嘢，会唔会令到佢觉得佢会接触到你啊？咁样？ 有时譬如我夜瞓噶。咁我咪对住个天咁样讲咯，同埋有时写咗啲信咁样写俾佢，咁我咪喺信封度给挚爱的啊咁样，跟住烧咗佢咯。 系一种宣泄咯，可以话 系。系啊，即系唔系宣泄咯？ 你觉得系俾佢嘅，希望佢知道嘅。 即系起码我做出嚟嘅，我希望你会知道咯。 喂，但系讲翻个意外，你觉得有冇问题嘅，或者系真系纯粹一个交通意外咁样噶？ 就即系我会用啲去理性，咁我哋成晚都有饮酒啦，首先，因为你附近都系酒吧，咁年轻人唔多唔少都会食某一样嘢嘅，咁亦都会有饮酒，咁讲真都会蒙蒙糊糊咁样揸车噶啦， 咁 唔通你架车劈咗喺度咩？ 咁即系个意思可能系自己产生嘅意外 嚟噶，其实嗰晚可能我哋几个朋友都冇事噶。因为之前仲有班朋友咧，叫我哋几个不如搭的士啦。咁我话唔使啦，横掂佢哋车埋我翻屋企。咁点不知上到架车度，即系开咗都唔够，开车都唔够几分钟咁就撞咗车。 咁嗱，趁住呢个 case， 我谂都希望可以大家咁讲啦。有时真系知道下，譬如饮咗酒嘅，就真系唔好搭车，因为后果真系可以去到咁严重嘅。 系啊，即系有时而家啲。即系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嗰啲人啦，又或者大过我哋，譬如出去玩嗰啲咧，其实真系唔好话饮咁多酒去揸车咯，其实真系好危险噶。 咁唔单止添啦， 法例都唔俾添啦。 系啊， 其实正话你等于你坐暗示啊，做食咗一啲不良嘅嘢都唔好噶。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唔好走去搏咯，搏唔过噶呢啲。 系啊，希望大家会记住呢样嘢啦，好唔好？ 好啦， 多谢 唔该晒，拜拜。 亦都系发生喺澳洲嗰边啦。咁当其时我读紧 U 啦，咁你都知读 U 通常咧，佢哋会系有个 lecture 同埋 tutorial 嘅。咁好多时学生咧都如果系无可奈何，即系都逼住拣到个 tutorial 或者个 lecture 咧，系中间有好大个 break 噶。 系，冇错。 咁我间学校咧就附近咧一个湖啦，咁样大概系我谂离开4公到5公里路，差唔多远啦。咁一般嚟讲，我揸住个车咧就系慢时得1日啦。这个车都挺脆弱下的。 是。 那我就本身一般来说呢，我那段读过呢就是刚刚中间有4个钟头 break 的。那我住的地方呢是离开学校是很远的。差不多来差不多正去都差不多整个钟头的。 是。 那来回2个钟，那我觉得不应该回家休息的。那这几个钟头我们香港人通常都会说我这么肯定说你读读书不读书啊，我都不是读女人啊。那我们通常呢就嗰段時間由10点钟到下晝2点钟嘅，應該係。咁嗰段時間係一個 break 嘅，咁我通常咧我就走喺個湖嗰度嘅，咁個湖都幾靚下嘅。咁我通常咧就會帶埋個被，帶埋個鬧鐘。咁咧就喺度瞓覺。咁你好似第一堂嗰係 lecture， 一般嚟講都起碼係1-2个钟头嘅。咁肯定好早噶啦，我通常10点钟我連喺度眼瞓嘅，已經想瞓下嘅。咁去到湖嘅休息咧，咁我平時咧一瞓咧就瞓足4个几，差唔多。一定是遲到的，因為通常都是遲15分鐘才回學校的。咁當時我瞓，咁都好奇怪，我鬧鐘都未響嘅，我已經醒咗啦。咁一般嚟講，因為佢唔係話遠幾公里路，咁我就好自然話點解呢次我會咁 即醒啊？ 嚇，突然間會醒嘅。咁平時咧我就會即係執起曬啲嘢，跟住就拉起個。那個 seatbelt 啦，咁啊跟住就行啦咁樣啦，咁啊開車翻學校啦，咁啊跟住去到一條直路嗰度啦，咁會經過樹林，跟住就出翻嗰條大直路咁樣啦。 係。 咁當其時我就突然間好奇怪啦，突然間有把聲喺我身邊講啦。我唔知佢男定女。係。但係總之有把聲，即係喺你腦裏邊你會出現嘅。又唔係話聽到嘅。係。就話小心啊，你會撞車。或者諗下安全帶啦。 係。 咁我突然間，我嗰陣黑，一般黑咧就120公里噶。 就唔會話開咩六十啊嗰啲，因為嗰啲 揸得好快噶啦，因為 係已經好快，因為你個車好脆弱 嘅。但你當時真係冇攬安全帶嘅？ 我冇啦，我完全不嬲唔會攬，因為嗰度唔會有差佬嘅。 咁跟住咧點啊？ 咁後來咧，我就將架車咧收到六十五公里。跟住咧，我就將嗰個安全帶咧，咁我就攬咗攬佢先，咁啊咧咁啊行啦。咁大概我諗圍到差唔多10-20秒到啦，啱啱去到一個 intersection 咁樣嘅地方啦。咁啊，咁我條路叫直路嘅，咁我嘅右手邊啦，咁佢本身咧就係一個 stop sign 嘅。咁按交通規例嚟講 ，stop sign 應該停嘅。咁有一個咧，大概六七十歲嘅阿婆咧，就冇停，就衝出嚟。咁我車就踩落去，咁當時我踩落去嗰個速度咧，我諗我起底。因為我已經好遠處，已經係都唔係好遠處，應該六七個車已經見到佢衝出去。因為你啲澳洲佢同香港一樣嘅，係左上右落嘅。咁咧右手邊你點見到噶啦？咁我已經係由六十收到四十，咁都踩咗落去啦，即係基本成個頭劈咗落啦。我架車我諗都踩四十公里路，我諗踩落都好犀利嘅。我的車咧就個車格咧，我諗大概維起萬四唔到啦。澳幣啦，但系我維修佢去到10,000， 哇，都犀利！ 喂，咁真係好犀利嘅咯，其實70%嘅問題， 係咯。咁嗰陣我都覺得好奇怪，我話咁嘅經歷咁特別嘅點解？ 但係當其時嗰個安全帶真係幫咗你嘅件事啊！ 冇事，我即係落咗氣落即係攞落車，咁當時好嬲啊，就話要我唔知邊個嘛，咁啊一落車鬆個安全帶我落車，跟住我就瞓咗地下，因為點解咧？可能挫咗條頸啊，同埋嗰個。即係個心啊，突然又嚇咗一嚇，咁啊成日跪喺地下，跟住嗰陣又醒翻，跟住又冇嘢，跟住我行埋去，咁啊好嬲，想拉個人出嚟鬧啦，跟住見到個婆咧，差唔多嘔曬血咁滯咯，咁幾個心即係都冇嘢啦，都過一道氣咯，跟住架車就基本上報廢咯。咁成件事咁。 Andrew 啊，其實我想問一問啦，我哋從一啲可能理性少少嘅角度去分析呢件事嘅，會唔會有時譬如話你揸太快車嘅時候咧，個心裏邊嚇？ 即可能會避過咗劫。 我意思係點解你突然間要出現一個會係立翻安全帶嗰個訊息咧？會唔會有時一個人，譬如話佢哋做一個行為動作嘅時候，佢知道嗰樣嘢未必係正確啱嘅，咁但係腦裏面可能有啲嘅反射就話你其實應該做翻嗰樣嘢，突然間閃翻嗰下嘢出嚟，其實你會唔會覺得係自己一種嘅心理上嘅反射，突然間提醒翻自己，就多過係一種或者屬於一種靈界嘅朋友去提醒你咧？ 我同意你咁嘅講法。不過。如果是冇事發生的情況下呢，我覺得挺合理咯。 Okay, 而且況且在我見到架車衝出嚟嗰刻，我想是怎樣快速的人都冇可能在同時間攬安全帶的。 喂，但我想問下你自己本身呢，平時呢有冇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即係可能話我預知嘅，可能有第六靈感啊，預知短期內嘅事件會發生嘅嘢啊，又或者係有冇嗰啲感覺㗎？你自己本身嘅人？ 我覺得有時即係人嗰、那個即係個生命咧，好多時候有一個主宰咯，我自己覺得。唔好話有冇靈界或者點樣啦，我覺得佢係好多時候有啲個主宰喺度，我自己感覺啦。再類似呢啲咁嘅嘢咧，亦都有一次發生過啦，但呢一次咧就更加奇怪嘅。 係點啊？ 咁啊，呢次即係每個人每個我諗好多年輕人咧，佢哋見壞嘅時間可能係13歲到。16、17歲啦，嗰段時間可能因為佢開始思想變啦， 反叛， 咁啊對個環境特別好奇啦，好多嘢啦。咁我13、14歲嗰年咧，我都曾經都即係壞過少少啦，咁樣。咁啊，成日同啲即係嗰啲青年啊，出去遊蕩啊，甚至係好似黑社會類似咁樣啦。咁嗰陣我未去澳洲啦，讀書啦。咁啊曾經有一次就可能即係即係嗰首歌啊，得罪咗另外一班首歌咁樣啦。咁啊有一次咧，我記得就話喺落山道嗰邊啊，即係土瓜灣嗰邊啊。 明白。 嗰度好似係間 7-Eleven 嘅，上香道咁上下地方嘅。咁啊，當其時咧，我就同埋幾個朋友啦，大概夜晚12:01。咁啊，一路行上斜路，準備去 7-Eleven 買嘢嗰陣，咁啊，我啲朋友咧就幾個朋友就佢入佢入去，跟住我定喺 call 機響，即係我哋其實平排行嘅。跟住以前你都知，我今年都27、28歲啦。13、14歲嗰陣嘅 call 機咧，就唔會有咩中文字啊嗰啲嘅嘢嘅，應該淨響嗰啲咁嘅數字機嘅。咁當其時咧，我就耷低頭望一望嗰部機啦。咁啊，跟住咧，我就同我朋友你入去先啦，我睇睇咩事先啦，我睇下邊個 call 我先。咁我耷低頭望過嗰條腰嘅位置啦。咁我望個姿勢咧，我就望到後邊有大概8-9個人 做乜嘢？ 咁当其时佢系揸住啲刀啊、棍啊，咁啊粗鲁啲讲，我就听到佢讲我劈佢。 哦， 其实对住我嘅， 系系。 咁当其时我就即刻开个即系影个门口啦，我就同我朋友讲， 哦、 我话你走啊，即系讲啦，我走啊，有人嚟劈我哋咁样啦。 嗯。 咁我哋就即刻，佢哋即刻冲出嚟啦，跟住我哋系咁走，走到去土瓜九龙城码头。 吓、 哦。咁啊，基本上你要知人喺咁危险或者就系即系就系喺受伤嗰个情况、 啊， 你会个反应好快，咁、你跑得好快。 嗯。 都始终俾到佢哋喺度追噶啦，基本上，咁我哋就跳海。 哦。 咁跳海，咁我部机湿咗噶啦。 系。 咁我嘅匿埋嗰啲下边嗰啲桥、嗰啲石底嗰啲地方。 系系。 咁件事都冇件事，咁大概系一个钟头到啦，我就离开啦。咁我就上去上面，我就再伏计，其实嗰阵好惊嘅，已经系。咁问一问，有冇人 call 我啦？咁 call 我俾个反应，我就冇人 call 我。 嗯。即系你只可能个 call 机就令你见到后面班人，然后走啦。 系啦， 系咪咁样？ 系啦， 嗯。 咁呢个好奇怪咯，我觉得系 call 机会响，但系冇人 call 我。 但系会唔会真系咁啱得咁巧？有时啲机种好难讲嘅，即系可能佢自己无端端坏坏地，可能会响，都有咁嘅情况。都试过有啲腹机明画面可能有啲怪兽字嘅，所以接收唔同嘅错误噶。以前就冇画面睇嘅啫嘛，会唔会咁咧？ 其实呢个我唔知道，以前佢都唔知嗰啲唔知咩，佢出咗啲数字咧就唔知咩数字嚟嘅。 嗯。 你又唔知咩文嘅，但系咧可能会唔会自己揿着咗，但系我可以肯定当其时我系完全冇掂过部 call 机咯。 唔系，佢意思系即系可能行到某啲网络嘅磁场嘢，佢咁啱有嗰啲发射线咧，令到你部机咧接收到而出咗一啲所谓嘅怪兽字咯，即系睇唔明嗰啲咧。有咁嘅情况发现过嘅系。 我同意啦，亦都系呢、這个，我亦都好开心呢个巧合咧。 嗯。 救翻我哋条命。 当然当然。 我相信如果我都入埋出手里边咧，基本上里边系冇后门走。 哦，明白。 咁而且我谂。我一入到里边咧，基本上佢哋围住外边，基本上都可以讲句拜拜嘅，因为即系轻则都入到院咯，如果重则都可以讲句拜拜咯，已经系。咁、当时呢个巧合，我觉得系都系一件好事咯。 系出现得好好添啊！ 吓，但系最奇怪就话系冇人 call 先奇怪，我佢话冇人 call 你啊。咁 样，即系可能有时会相信咁嘅情况，就话可能根本就未够时间要去嗰个地方啦。就如果我哋相信某一啲嘅观念啊或者理论咁样咧。 几多人知道？即系当年啦，因为我系九零年头已经系做噶啦，即系比较多人知道嘅系有两宗咯。第一宗就我哋叫做丽港湾，唔知你知唔知观塘绕道个丽港湾，嗰度经常都有我哋所谓嘅飞图，即系交通意外有人死亡嗰啲。咁听过一单 case 咧，就系话有一架车有五个人嘅，咁佢哋又绑晒安全带嘅，咁嗰阵咧就未有法例话后面个乘客位都要绑安全带嘅，咁但系佢哋咧都有绑，但系坐尾排位中间嗰个冇绑啫。咁咧佢哋话揸到去嗰个丽港湾嗰个时候咧，咁咧就话撞埋膊啦个左手面，因为佢哋系向丽港城方向行啊嘛，个右手右车头右手面撞埋膊，咁咧佢哋咧就话见到。佢哋五个人同一时间咧，都系见到咧自己咧系飞咗出去车出面嘅。 见到自己？ 啊，见到自己咧系飞咗出去车出面。 但系唔 系啊？但系实际系冇嘅。 嗯， 实际系冇嘅。 咁但系佢哋即系冇理由要会讲大话啫，系咪？又觉得？ 系啊，咁落口供我哋落口供嘅时候，佢哋系咁讲，咁我哋要解释俾佢听， 系嘛？ 你咁样落系？系 唔正理， 我信嘅喎， 系啦， 因为唔理性地咁噶嘛件事。 虽然我哋唔系话教你比解口供或者防卫司法公正咁，但你咁样比口供系唔可信咯。 咁点算啊？咁啊，佢哋实际上五个人都感受到咁样喎。 系咯。 咁唯有咪照我哋嘅意见咁样落口供法咯，咁样咯。 喂，咁但系即系话佢哋会怀疑自己系乜嘢咧？即系嗰刹那，其实会唔会怀疑系究竟飞咗其中一个魂魄出嚟啊？嗱，即系我哋咁推测吓，抑或系？佢其实系飞咗出嚟，但系只不过有啲嘢帮咗佢咧。 佢哋即系我哋又讲过俾佢听，话嗰个湾咧系经常有即系发生 意外啊， 即系有死亡率好高交通意外咁样。咁佢哋话可能系见到人哋之前发生嘅意外个嗰啲咁嘅 影像 咁样投射翻喺佢哋度咁样咯。 啊，可能 啊，另外一宗咧就唔係我本身做嘅，就係我同隊另一個伙計做嘅。咁嗰個司機呢就喺呢個將軍澳以前有一個冧橋嘅位呢，咁就擲到個好不幸個泥頭車司機嗰位。 咁咧佢喺事發之前大概一兩個星期咧，有個人揸架私家車喺嗰度路經嘅時候咧。 嗯， 就見到有一個咧揸住個藍燈籠嘅人咧，就企咗喺馬路中心。 哦，出現咗。 啊，咁佢咧就冇啦。佢因為佢當時個司機話個下意識咧，佢就諗住唔扭睇，就咁踩皮力，因為佢架係靚嘅歐洲車，有即係乜馬嗰只牌子咧，咁有 ABS 咁就係踩皮力就唔扭睇，因為佢個意識就係話，如果我避咗佢嘅話，即係佢有少少唔係。比較冇咁良心咁樣咯。如果我扭太避咗佢嘅話咧，我架車撞咗佢係走咗，我就好無辜咯。因為我架車得第三保嘅啫。 咁跟住點啊？ 咁佢話咧就 double 就沿住嗰條線咧，就好似撞到嗰個揸住個藍燈籠嘅人咁樣。係。咁撞到之後咧，咁佢即刻落車。咁啊睇四周圍都冇人。咁但係佢嗰個路型嘅左邊同右邊都有石博同埋啲花花草草喺度㗎嘛。咁佢睇過亦都冇人喎。咁咪車架車上即係架車個車頭個車頭亦都冇損位啦。咁佢睇埋個車底亦都冇人。咁到最後尾佢睇完曬啦，覺得咁奇怪嘅，唔通眼花。咁但係嗰陣仲未有話吹波波咁嗰啲嘢㗎。咁到最後尾呢佢就話見到咧嗰個人咧就踎咗喺佢車頭嘅前面嗰度，咁佢就咁樣走嚟報案咁樣。 喂，咁 Johnny， 咁呢件事同之後發生嗰個事件有冇關係？你覺得？ 因為要我哋自己知道咧，就話即係嗰個位置咧就即係唔係咁 lucky 嘅嗰個位。 點解咧？ 好㗎。 啊，即係嗰位係比較近消防局嘅。 咁點解啊？ 經常嗰度係即係好多嗰啲嘅。我係靈體嘅行嚟行去咁，即係又係近環保大道嘛嗰度。因為環保大道嗰度咧都經常都有啲嚴重嘅交通意外，因為嗰度因為好多時都牽涉啲大型嘅車，運垃圾嗰啲咁嘅車。 但係同地理環境有冇關係？只不過係會唔會咁樣？ 地理環境我相信都冇關係嘅，因為嗰度都光線充足啊咁樣嘅。 喂，咁但係咧嗰笪地方點解會令到即係所謂聚焦咗咁多嘅靈體行嚟行去咧？ 因為嗰度咧都正如好似觀塘繞道，我哋叫麗港灣咁樣啦。因為嗰度都經常有啲嚴重嘅交通意外嘅。因為但係嗰度咧車速唔算快，但係咧就多大型車輛出入。但係你知大型車輛嗰啲衝力咧一撞嘅話咧，就好容易話會好重傷啊，或者會涉及飛即係涉及死亡啊咁樣。咁可能係嗰啲咁嘅。你相信嘅話就可能是那些聚焦的問題， 即是已經是交通黑點來的，是不是都算是 那裡都算的，因為它的垃圾車經經過呢，那地下會很多油跡啊，還有一些那些叫垃圾紙那樣黑色那些跡呢，那會不會很線下這樣的。 喂，即是很有可能性那個朋友呢，駕車那個就是遇上了一個這樣的靈體了。 是啦是啦，他就是这样讲，但是我们报案，他来报案，我们当然不受理的。因为他 又是这样嘛。 因为如果他真的撞到人，而那个人走了去的话呢，照香港的交通条例里面呢，他的责任是要报案的。但是如果他这样讲的话是完全不成立的嘛。因为他的车没有损毁，那亦都同埋他所讲形容那个人呢，就应该在你的现代的社会不会有人咁样打扮。 系啊，蓝灯笼，你除非拍戏嘅啫，系咪先？ 啊，揸个蓝灯笼，就着件白衫白裤嘅唐装咁样。 可能时运问题咧，又系佢遇到。 我想讲一下我自己见到嗰啲嘢咯。 系，请讲。 咁咧，我谂就系、是、都几年前噶啦。 系。 咁当时咧，我就一家人咧就去我哥哥嗰边烧嘢食嘅，约埋一齐，就喺青山公路嗰边嘅。 系。 咁我哋咧就我哥哥啦，我嫂啦，同埋我爸爸同埋我就四个人嘅。咁当时我哋就喺九龙方向度入屯门啦，咁就三线入三线出嘅。 系。 咁我哋刚行到去中途度咧，咁有一边系山边嚟噶，我记得。 嗯。 咁我就望去右手边嗰边就拍住我一架电单车，咁其实当时都唔系好夜嘅，我谂系六点零钟，但系就近秋天咧，就好快已经系开始暗个天，但系就未暗晒。咁我就好清楚咁见到咧，那个电单车上面咧就有个人，系男人嚟嘅，块面咧净系块面就绿色。咁我已经好奇怪，好惊，当时都好惊，因为我屋企拜开神系信我啲嘢嘅，但系我系第一次见。咁我爸爸就即刻捉咗只手，佢话唔好嘈住你阿哥，你阿哥揸紧车。咁系啊， 即系你爸都可能见到。 系啊，我同我爸爸都见到啊。 咁就係沿住塊玻璃窗呢，咁樣成十幾秒呢都係見到嗰個人㗎。架電單車呢係好殘舊㗎啦，已經係見到個電單車個樣㗎。咁個方向係向住屯門，但係好奇怪囉，塊面係綠色囉。咁我同屋企人講返，屋企人話會唔會前面整車咁射到嗰人塊即係個樣綠色呢，但我自己都解釋唔到囉。 但你爸爸都見㗎喎。 係見到㗎。 但你爸爸好冷靜，叫你唔好嘈添。 係呀，因為好因為睇單車當時有幾快，係咁快先。 但你覺得那個車是不是還應該動得，還是其實應該 是冷鐵來的？我想應該 不動得了。 停了在這裡，其實有沒有什麼的動作的？ 是沒有的，是停了在這裡，是個男人坐了上的電單車上的。是塊面是綠色的，很清楚是綠色，我到現在都很記得那個樣子。 那些衣服呢？ 是普通人穿這樣的衣服，沒有分別。 是 塊面是綠色的。 他沒有跟你有即眼神接觸的？ 沒有，他是側面來的，跟著我只是沿著是很清楚地見到樣子，剛轉兩彎。 那怎麼 好驚啦，當時淨係知道好驚。 但你已經覺得係靈體㗎啦嘛？ 應該係啊。 即係唔會覺得一啲嘅人， 我諗 穿衣服， 應該唔會係人啦。 咁但係嗱，你轉埋彎啦，即係仲見唔見到㗎？ 見唔到，跟住過埋就見唔到咯。跟住過埋就見唔到㗎啦。但係就應該唔係嗰啲嚟嘅。咁我屋企人仲呃我嗰陣時話會唔會係一屯門嗰度冇電單車行，應該臭街唔會啦，即係可能係安慰我啦。當時我都好驚。 但係你爸爸有冇同你講翻啊？ 之後都唔會提咯，因為我。其实好顺利嘅。 我咧就揸咗车好耐嘅。 边种车啊？ 巴士。 哦，系。 见过好多好多次噶啦。 喺边度？ 咁我又唔想花咁多时间咧， okay. 想讲咧系两个咧系比较恐怖啲嘅。 好啊，唔该。 真事嚟嘅。 嗯。 咁有一次咧，我系夜晚大约系两点钟到咧，就揸住架私家车咧，就喺香港跑马地。 系。 翻过九龙。咁呢去到跑馬地一個紅綠燈位嘅時候呢，咁當然停低啦。咁紅綠燈停呢，咁嗰時呢我聽緊音樂嘅。咁冇乜嘢冇乜事發生嘅。咁但係突然間呢啪啪兩下聲呢，好大聲喺車尾度傳過嚟嘅。咁呢我因為我嗰時聽緊音樂呢，我因為有少聲呢，望一望後面冇嘢喎。於是呢我熄咗收音機啦。我即係以為個收音機傳出嚟嘅，咁我熄咗收音機先啦。跟住咧，再拍下有兩響聲，好大聲喎。咁我再呢次啊，冇咗冇開收音機啦嘛。 都明顯啦。 我肯定係由我車尾傳過嚟。 係咯。 咁我呢次就望下後邊啦，我冇嘢啊，咁又望下仲未轉燈喎，因為我好快拍拍兩聲，咁未轉燈喎，咁冇嘢。跟住一擰翻轉頭咧，又拍拍兩聲，我話呢次我嬲啦，我就以為咧開頭咧，我以為係有人喺度搞鬼嘅。於是我打喺度，半個心喺度喺度鬧緊喎。我話嚇，我捉到你哋死啦咁。咁於是咪落去車後面睇下冇事啦，冇喎，冇人。咁再望下隔離左右，得我一架車，嗰陣時已經深夜兩點幾。嗰陣時有少少驚，再望一望對面咧，跑馬地對面咧係有個墳場嘅。我相信你哋都知啦。 隔離啦。 嗰陣時我先醒目到，即係先至發覺到，哎呀弊，因為嗰啲嘢。於是乎咪嗱嗱臨咧就翻上車鎖 lock 住道門咯。哇！我嗰陣時個心話快啲紅燈啦咁啦，嗰陣時啱啱咧準備轉燈，想走嘅時候咧，哇！我依最驚啊！依家依剎那啦，嗰陣時咧直情咧係有人咧搲我個車尾箱， 你感覺到嘅直情， 感覺到係有聲嘅，係有聲嘅，咁於是乎我仲唔踩油走咩？真係一路行，我一路行過隧道，一路翻到屋企啊！我心都仲喺度跳緊。 有冇 check 下架車究竟有冇啲痕喺度？即係會唔會有指甲痕或者其他嘢咁啊？ 我有望過架車，但係真係事實，佢又冇痕。又冇痕，但係咧，因為一次響就話啫，係連續響幾次。 但佢趴落嚟嗰陣時，你會覺得佢係有幾大力嘅咧？會唔會真係？ 好大力嘅，係有聲嘅。 會有啲凹位咁樣啦，趴落去。 冇凹，車真係冇凹， 但係有震盪嘅。 但係有震盪嘅。是啊，這個呢是我即是這個呢是很多年是大約是幾年前發生的事。 咁另外你咪揸巴士又遇 到。是啊是啊，我講這個呢又是我是即是咁多次之中我覺得最恐怖的。 是怎 樣啊？咁呢有一次朝頭早我七點幾要開車的。咁呢就車啲人呢過中環返工嘅。就是由元朗車去中環。咁呢我就喺一定要行三號鋼線嘅即係隧道啦。咁呢嗰個大約係七點零鐘，因為朝頭早要開車。咁呢我一路揸車都冇事發生啦。咁如果你去過大欖隧道嘅嗰個高速公路咁你會知道呢 在左手边是很多很多 barrier， 很多很多铁栏是拦住的。 是 拦住的，隔开了公路和出面的那 些地方是隔开了的。 明白。 咁通常咧係冇可能有人行嘅嗰度，除咗啲咩咧係嗰啲隧道入邊嗰啲工作人員嗰啲。 係啊係啊。 咁我一路揸啦，冇乜事發生，就嚟大約就嚟未到隧道，大約咧就大約係大約係一千碼到啦，大約咧即係跌咗好遠下嘅。 嗯。 但係都到咁滯啦。咁咧我就見到有個人啊，有個後生仔企喺個嗰、那個铁栏的前面准备过马路咁，佢个姿势好似准备过马路咁。咁我哋揸车嘅，一望远见到有人准备过马路，已经系会有个警觉性嘅。于是咧，我已经拖即系踩鼻呢啦，即系慢慢人变咗鼻呢啦，慢慢行啊个心啊，个心已经喺度讲咯。啊，我搞错，呢度都想过马路，呢度冇路过噶。咁啊，觉得好奇怪啦已经。咁因为个车咧拖慢咗，都慢慢驶过去。睇到佢就嚟到佢身到佢嘅時候咧，大約係二十尺度咧，係視線範圍之內嘅，一定係視線好清楚嘅。唔見咗個人喎，唔見咗喎。 就真係好快速度跑㗎，係咪其實？ 佢唔係，佢係準備過馬路。 哦，都未喐嘅係咪已經？ 係喐緊嘅，係喐緊，想好想過馬路。咁、哦、我已經見到已經踩住你啦。咁、哦、我去到埋咧，佢唔見咗喎，佢唔見咗我嘅心啊！我心就話，我心喺度講話。唉，真係咁黑仔嘅，即係一見到咁黑仔嘅，又見到啲嘢。唔係呢樣嘢，可能但係我而家唔出聲，我係揸車嘅。係 啦。 但係有樣嘢咧，就係呢樣嘢，我要話俾你，一得意咗，得意咗咩咧？後面跟住有個乘客，個女市民啦。 嚇！ 師傅啊，師傅，即係坐喺前面一排嗰、那個有個女人咧問，有個女市民，師傅啊，我話咩事啊？咩事啊？我頭先前面嗰有個後生仔想過馬路， 即係佢都見到啦。如果 佢都見到喎，佢都見到喎、 哦。 我心嗰陣時啊，係啊，我心啊，我自己又驚緊個口啊話，乜你都見到啊？我係啊，我見到佢，我遠遠見到佢，點解而家見唔到咧？好驚啊！ 係啊， 即係大家諗住同一時間去預想一啲嘢嚟嚇。 係啊，即係咁先恐怖，因為如果淨係我見到咧。就唔得意啊嘛， 嗯， 即系第一排个女士都见到啦，嗰下先恐怖。 喂，但你肯定佢唔会快到个速度咧，就系净系见都见到。 因 为 如果你行过三号干线咧，你知道嗰条路系好阔嘅， 嗯， 而且根本就冇路口，走冇路口入嘅， 即系唔似有人喺嗰度，除非有人坏车，你都会见到架坏车啦，系咪？ 冇错啦， 系咪？师傅都会打死火灯停咗喺度噶嘛？ 系啊，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呢两个系好得。即係呢兩個係好得意咯，因為我就唔係話導人去 迷信 啦，真係嘅。但係呢個係我 swear， 我真係係真親歷其境。 唔係最主要問題就係因為解釋唔到嗰笪地方又唔似有路可以走嘅，又唔似話有壞車，又唔似有其他嘢發生咗。 因為三號幹線都冇路口嘅，佢係攔住曬，甚至動物都唔可以上去嘅。 係 ，OK， 係 啊， 所以好難解釋咯。 最得意就係嗰個女乘客仲問師傅啊。你有冇見到佢仲驚喎，佢仲喺度震緊喎，咁就話就好似我而家咁啊。師傅啊，你有冇見到有個男仔想過馬路啊？咁嗰下先恐怖啊！ 係咁，但係你而家仲有做呢個行業？ 有。 咁但係都有幾多呢方面嘅經歷㗎？會唔會咧？ 好多啊！ 係咪啊？ 你都會見到好多次嘅。 好多，但係呢個其中呢兩個咧，想講俾即係大家啲朋友聽咧，即係得意下啦，即係當你當古仔咁講啦，但係真係真事嚟嘅，我唔講大話嘅。 咁啱上個禮拜，咁大概十點零十一點鐘到啦。 嗯。 咁我就同我女朋友就揸架車上大帽山度傾偈。係。咁喺大帽山咧，一條路咧咪知道咪上山頂嘅。係 啊。 咁我啦，咁傾到大概差唔多十一點鐘到，咁我落翻嚟啦。 嗯。 咁落翻嚟嘅時候咧，咁因為嗰度好黑㗎嘛，咁你開車又等啦，一定係，咁一定係好留心啲路係點樣行，因為好黑睇唔到，又驚跌落山啦。咁行到咁上下，行內車道嘅時候咧，咁我就見到好清楚見到一對腳，咁咧就係著住運動衫嘅，運動褲嚟嘅，我記得就，見埋波鞋嘅先。咁咧，咁我咁夜都有人嚟跑步嘅咁，咁但係你車頭燈有個角度㗎嘛。咁射落嘅時候射到隻腳嘅，因為佢條褲係灰色，好清楚見到，有三條鴿，一個牌子嘅褲啦。 咁咧就，咁我以為我盞燈射唔到佢上半身，咁再行前啲嘅時候，再落車，因為開到好慢，咁我見唔到上半身，完全見唔到。 好肯定經過佢添㗎啦，係嘛？ 喺我嘅車頭左手邊嘅燈啱燈嗰個位嗰度啦。咁跟住咧，我就初頭諗住啊，點解我盞燈照唔到啫？冇諗住佢冇上半身。我完全冇諗過呢樣嘢，完全都冇。 但係你個女朋友都見唔到有上半身，一齊見唔到。 嗱，佢就未發覺到嘅。咁我一路落嘅時候，佢就靠住左手邊，因為左手邊就係懸崖嚟噶嘛。咁我就啊，我心諗，我未同佢講，佢睇唔到，我就話，我心諗啊，咁夜都有人跑步嘅，咁都唔出奇嘅咁樣。咁嗰盞燈嘅角度係射唔到噶嘛。好啊，到我射到嘅時候咧，我見到曬咧，係見唔到上半身嘅。咁我跟住我喊，唔係嘛。咁啊，跟住我就問我女朋友：喂，你睇咩到啊？咁 佢睇唔睇到啊？ 咁佢話乜嘢啊？我話你睇唔睇到喺度跑步啊？佢咩跑步啊？你少咗咩揸車啦？ 即係佢乜嘢都睇唔到喎。 佢乜都睇唔到，咁好啦，咁我當我睇錯，我當我睇錯啦。咁好啦，咁啊再行落啲，佢再出現。哇！嚇到我而家連雞皮都起埋。 喂，行落啲再出現，即係話基本上佢快過你添喎，仲。 嗱，佢喺我前面嘅左手邊嘅沙板後面個位置。我射到佢嘅下半身，咁我就以为自己睇错，就以为个盏灯射唔到佢嘛，因为佢啲灰色嗰啲裤咧会反光。咁好啦，咁我再落啲，咁个灯会一路照到落去噶嘛，斜路嚟噶嘛。咁我又谂喺度黐线嘅，喺度跑步咁。咁好啦，咁行落啲见唔到上半身喎，完全。咁我就问我女朋友：喂，睇唔睇到咁？咁佢话咩？睇你上啲揸车咧。 咁佢嘅速度有几快咧？ 好慢嘅，廿零卅几路嘅。 照计唔应该去快过得你架车噶，系咪 咧？佢冇过过我，一路都喺我前边。 哦，一路就平排啦，即系如果咁讲嘅话，即系你行，佢行前过你啲啄。 系啦， 一路平落咁 啊。由灯前边到啦，左手边咁好啦。咁我同睇右边噶嘛。咁好啦，咁我当我自己睇错嘛，你睇唔睇到佢系上啲揸车啦？咁好啦，咁再行落啲。咁我去已經唔見咗啦，已經。 係咯。 咁我心好定啦，咁算數可能睇錯嘅啫。 係咯。 咁喺度諗緊，冇理由嗰反光嘛，條褲。 係。 波鞋都見到，喺度跑嘅。咁好啦，咁再隔一陣，又見多次喎。 嚇！又出現啊！ 哇！嚇到我直頭雞皮起曬。 係咯，咁即係話佢好快嘅喎，個情況可以係快過你嘅。 第一眼第一次見咧，就見到好清楚，大概維持咗四五秒到啦。 係。 跟住唔見咗，咁我要眼花啦。我問我朋友睇唔睇到佢入邊小米揸車啦，即係直接小米揸車，直接冇落去。咁好啦，咁啊再落又見多次。咁我心諗死啦，哇唔係啊嘛，咁我直頭我話唔係啊嘛，跟住佢話做咩咁，咁我唔敢出聲。咁佢一條支路落翻去大路咧，錦田嗰條白香嗰條斜路咧，咁我就好光好多街燈啦嘛。咁我轉翻落去之後咧，咁我同佢朋友講，我喂頭先你睇唔睇到啊？佢睇咩啊？我唔係喎。我見到喎， 或者佢真係仲係睇唔到喎， 佢乜都見唔到，因為佢都好留心我嘅左手邊，即係佢坐嗰個位置咧，係懸崖嚟噶嘛，即係都唔係算懸崖嘅，但係好危險咯。 邊位啦，總之 啊，咁佢會好留意嗰邊位睇住啊。 照計佢容易見到多過你添， 係啦，冇錯啦。咁我嘅視線都係即係望住嗰邊嘅，因為我好驚跌落去啊嘛。咁咧又黑啦，咁我就喺度諗，咁你嗰啲斜路燈嘅光線係射住落去條褲反光，唔出奇嘅。咁上半身睇唔到，可能叉车衫我睇唔到唔出奇。但系当你嘅车过咗佢之后，照到噶嘛会。 系 我见唔到上半身噶。 咁可能你嘅视运问题咧就系、 是。咁、好啦，咁跟住咧再出现多一次。咁我先惊啊嘛。出现多次之后咧，跟住佢又系维持四秒都跟住见唔到。跟住咧，我一路惊到落荃湾，我先同你朋友讲话，我真系见到。 吓。 我见唔到啊！你唔好吓我，大佬咁。咁我嗰晚咧就想打翻嚟恐怖热线。咁啱啱差唔多我送完咗返屋企，我又返入元朗，咁跟住呢我就打叫打唔通啦电话，咁我諗住第日再打啦咁。咁我想同啲即係揸車朋友分享下啲即係我自己嗰種感覺啦，即係分享下大家啦咁。嗱揸車我經常都見好多次㗎。 點解呢？你自己咪有陰陽眼嘅會唔會？ 其實我就唔算係有啦，但我耐唔中見到囉。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係即係可能是自己錯覺或者眼花啦咁。 好理性嚟 嘅。最多咧就係邊度咧？西貢。 邊度？ 清水灣㗎啦。 係啦，西沙公路啊。由西沙茶座一路入去嗰度。或者出翻嚟呢條路係最多。 點解？ 做乜嘢咧？ 嚇叫咩？ 嗱，我見到多數咧就有啲著住好舊款嗰啲衫咧。就企喺度背脊向住我嘅。我離遠見到佢，見到好清楚，見到頭啊、身啊、手啊、腳咁。但係我望清咗之後咧，就唔見咗。 即系咧，我成日想同啲揸车朋友讲咧，你一见到啲嘢咧，唔好惊。 当然。 嗱，见到有阵时咧，我觉得就好多车祸咧，都因为咁嘅，即系咁样会引起嘅。 系啊系啊。 嗱、 啊， 譬如好似讲系咁，如果我见到系惊嘅话，我一乱嘅话咧， 啱、嗯， 咪炒车咯。 系、 嗯，所以有时我有同自己讲，见到当见唔到。 喂，但你见到佢哋咧，系无所事事喺个街度行定点样嘅咧？ 好慢咁行或者企喺度。 喂，但你觉得佢见唔见到你噶？知唔知你知噶？ 佢多数背脊向住我咯。 嗯。 我见到嘅就， 嗯， 或者迎面即系行过嚟咧，咁、嗯、但系佢系冇表情嘅， 系， 同埋面咧系青色嘅。一次我同阿妈又系坐车喺西贡翻去沙田嗰边，我成我阿妈见到话有一个。即係類似整路嗰啲地盤仔咁樣咧，即係圍住啲燈啊、閃下閃下嗰啲咧，佢就見到四五個嗰啲即係屬於戴住嗰啲帽啊，喺度收緊路啊咁樣。 嗯、 但係嗰陣時咧係夜晚兩三點嘅。 嗯。 咁但係我覺得都唔出奇嘅，咁又兩三點啊。 有可能係 啊。 都唔出奇。 係啊。 咁但係咧，佢就話見到咧，就其中有一個咧，就面向住佢嘅。我哋架車係迎面行過去。 嚇。 但係佢就望住佢，我揸車冇留意啦。咁、佢就话见到一个咧，我块面紫色嘅，望住佢，咁我啦望住佢又唔敢出声、过咗嗰度啦，先至同我讲，因为佢惊我即系揸车唔专心咧， 系啊，梗系啦， 会影响到我揸车嘅。 系我讲我关于九八年八月嘅经历噶， 系 就当时我系做紧拖车行业嘅，就话一晚咧就我唔记得系几多号。時間就大約是半夜兩三點鐘到啦。咁、當時我又有個客打電話俾我，就話喺吐露港公路咧，就近住水警基地，即係水警基地對開嗰度，就話佢撞我車。咁就打電話俾我，就話某某車房，佢師傅叫佢打俾我嘅。咁我當時我就接到個單，我就開車去，但去到咧我就揾唔到車。 即係肇事嗰架係嘛？ 系啊，即系撞咗架。 即系你肯定有车喺度噶啦，应该佢打电话，嗰个地方系冇错嘅。 系冇错。但系嗰时我去到咧，我就即系兜咗个圈，去到沙田，我翻翻转头都见唔到架车。 你有冇打俾佢啊？即时。 啊，佢冇联络留，即系冇联络嗰个电话留低俾我。就我打翻去车房。就车房，我师傅又话冇，即系冇俾个客。 哦，即系佢冇讲过有呢个人存在咧，即系话系嘛？ 唔系，佢有呢个人存在，但系佢。朋友冇打电话俾佢话架车撞咗， 咁、有冇尝试打翻电话揾佢嘅朋友问下喂有冇啲咁嘅情况出现啊？ 啊有啊， 吓咁点啊？ 但系车房师傅就揾唔到佢朋友咯，就跟住就我自己倒霉啦，嗰日就 点样啊？ 即系我自己倒霉就发行一次咯，当 喂会唔会其实系一种嗱唔知咁讲系咪即系可能系整蛊啊咁样咧？即系玩下咁样咧，会唔会？ 吓你自己觉得啦。 唔系初头我都系谂住系即系俾人整蛊。 系咯。 但系到第二朝咧，就车房个师傅就主动打俾我， 系 就系原来嗰、那个即系佢朋友咧，就喺较早之前，即系佢再早，即系譬如佢两三点打俾我，就佢之前嗰晚已经撞车过咗身嘅啦，已经。 哦，咁即系话佢嗰刹那可能佢游魂就喺度，即系中阴身时间啦，佢唔知道自己有事，咁所以打俾你拖车。 哈哈我当时佢打电话俾我嗰时，我都好惊，我自己都。 喂，但系佢嗰阵时嗰个语气点样噶？系好正常啊，好平静啊，定点样噶？ 即系佢讲嘢个语气唔同我哋人一般讲个咯。 点样噶？ 即系我哋讲嘢咧，就即系好似有啲美音咁样嘅。但系当日我接到个 order 咧，即系我又未瞓醒啊，自己即系瞓到两三点。咁我听到佢语气咧就好倔嘅。佢话系咪拖车师傅？我话我系。咁佢话某某车房叫我打嚟嘅，就我而家喺边度撞咗车，咁你可唔可以嚟帮我拖走架车啊？咁样，即系好倔冇尾音嘅咯。咁第二朝车房嗰个师傅打翻电话俾我，嗰时我自己即系我自己惊咗出嚟。我唔系啊嘛。 佢当时咧，你听到佢讲嘅时候咧，你听唔到其他嘅环境真系点嘅咧？系好静啊，都系一条街嚟嘅，定点样嘅咧？ 是在马路声嚟噶，系好多车行紧噶。 哦，咁即系话其实佢都系喺翻我哋呢个空间噶。 系啊，即系我自己过后同嗰个车房师傅倾，我冇理由咁猛噶。 喂，咁你去到嗰笪地方嘅时间咧，你有冇特别啲阴凉定点样啊？多唔多车经过啊？当其时有？ 当时好少车经过嘅，我去到嗰时就见到系即系成个地下都系玻璃碎啊，同埋啲 汽車零件嗰啲碎咗嗰啲喺地下咯。 啊，因為幾個鐘頭之後都仲未清理得曬咁樣係嘛？ 未清理，即係佢掃埋一邊嘅啫。就冇清理到，但係架車咧就唔見咗。 嗯。 就可能係政府嗰啲 拖走 咗 啦。 嗯。 咁跟住第二朝佢打翻電話俾我，就話佢屋企人咧就去政府隔樓車場， 嗯、 就搞緊手續，就叫我去幫佢拖翻架車走。即係嗰次我開始心定啲咯。 但你去到係真係見到架車㗎，今次係。 今次係見到，即係第二次去到就見到佢架車。 喺政府車場嗰度。 係啊係啊，即係撞得好爛咯架車，即係成個頭去到中間位都扁曬嘅。 喂，但係之後仲有冇啲咩情況，佢又會出現喺你面前，或者喺你啲夢裏邊啊，其他咁啊？ 哦，冇啊咁樣。即係當時我自己係驚咗一陣間，跟住過後自己諗。是自己冇做過虧心事，應該唔使驚啦。 不過你好肯定就係佢打俾你嘅時間，佢一定係已經出咗事噶啦，係咪啊？好肯定呢樣嘢。 即係我初頭我自己都唔知佢係真定假嘅。 嗯。 咁第二朝個師傅話翻俾我聽，佢係喺即係當佢係十號打俾我嘅。 係。 佢九號晚已經過咗身嘅啦，已經即係係。 咁就唔係幾個鐘頭嘅事嚟㗎喎。 之前一晚啊？ 之前一晚幾個鐘頭啫嘛。 哦，即係可能而家 凌晨 打 俾我。 哦，明白明白。咁就相距時間可能。都是真的幾個鐘 六七個鐘頭到 六七個鐘 咁呢個經歷好似借講到一啲咧，就關於中陰身仍然都盤旋喺佢自己出生即係嗰個意外嗰個問題嘅地方喎。 我唔清楚係咪啊，即係係有呢啲咁嘅經歷。 但你同呢一個人有冇特別嘅交往嘅咧？其實 啊，見過一次咯， 淨一次咁多。 車房我師傅介紹俾我識嘅，即係我曾經同佢拖過一次車，係佢架車係普通壞咗嘅啫。 其實可能佢咁講法，因為佢知道自己，譬如話雖然啦嚇，可能已經離開咗，但係佢可能想你去清理翻件事，或者想交代俾你聽，佢可能佢已經係離開咗咁樣嘅。 即係可能佢個心願就想拖翻架車，嚟搞掂埋啲手尾咯。 冇錯啦，冇錯啦。 即係總之一句，佢都係記得你係負責拖車嘅啦，咁所以佢就去揾你咁樣咯，嗬。 係啊。第二個咧就係、是、即係事隔咗呢件事之後啊，兩個月到，即係大約都係十月中到啦，都係拖車嗰時發生嘅。咁一次咧，我就啱啱做完攞打，就喺荃灣方向翻入新界嘅。咁就去到深井交匯處嗰附近咧，就我見到有一個人有一架車，咁係。應該壞咗㗎，佢當時係打住壞車燈嘅。咁我就停喺佢車尾，咁我就問嗰位先生，我使唔使拖車？咁當時佢就話要，就想拖返去元朗。咁我當時呢，我就即係乜嘢都冇講㗎，佢話拖，咁我就開始落我的架撐，拖咗架車。咁行到半路中途呢，佢就話唔好啦，唔好去元朗。咁改拖去上水。咁我即係同佢講話上水唔同價錢㗎喎咁樣。咁佢冇問題呀，幾多都得㗎啦。咁當我再一路行到去過咗小欖冇幾遠呢，就有位差人叔叔就著住沙輪嚟追我。咁當時我唔知發生咩事㗎嘛，即係我自己冇違例，咁我就停埋一邊，就落車問個阿 Sir，就問佢究竟咩事。咁當時個客呢仲坐喺我側，即係我側邊停下位嘅。架車亦都喺後面，我已經拖住咗㗎。咁當嗰個阿 Sir 同我講，佢問我喂你著住盞燈做乜嘢，即係我哋拖車呢，車頂嗰時有兩盞靜燈嘅。夜晚拖車呢就要著住佢。 即係做緊嘢啦，話俾人聽㗎。 即係等人有個警惕。 知道嘅。 咁係呀。咁嗰個阿 Sir 問我點解你著住盞燈周圍行眼咁，我唔係喎，我做緊 order 喎，我拖住咗架車，咁個客叫我拖去上水喎，我唔係無緣無故著住盞燈嚟行喎。咁嗰個阿 Sir 就話喂你邊有啊，你自己睇下你架車，你邊有車拖住喺度啊。即係當時我都自己仲未信嘅，我喺度同阿 Sir 拗，我話嗱唔信我一齊去睇下，我有拖住架車㗎。跟住行到車尾咧，真係冇車喺度。 OK， 你隔離嗰個客咧， 都唔見咗。即係我望完個車尾，冇咗架車，跟住我再行去乘客位嗰邊，都唔見咗嗰個客。 喂，但係嗰個客幾時唔見㗎？因為如果有警察同傾偈嘅時候咧，佢照計 到你。我落車嗰時佢仲喺度㗎。 但係一落車，可能你傾偈當中就消失咗。 係咪咁樣？ 係啊，即係我翻咗轉頭去架車度，約冇唔夠兩分鐘。 咁我行翻架車度已經車又冇人又冇咯。 但係咧個警察行埋同佢傾偈嘅時候咧，照計你未落車噶嘛？ 未，照計佢當時仲喺我側邊㗎。係 啦，仲喺嘅，即係佢係聽緊呢個對話嘅係嘛？ 係啊。 嗯。 哇！咁即係你一行落車唔見啦。 個阿 Sir 叫我落車自己睇，咁我落咗車之後咧，行到車尾真係冇車喺度，即係得我啲架撐係 放曬落嚟咁勾住，即係以為好似勾住架車咁咯。 哇！亦都係絕對冇可能一行下咁甩咗架車㗎，係咪？一定 冇嘅。冇嘅冇嘅。如果我係行下甩咗架車咧，嗰個阿 Sir 就唔會即係咁講嘢咁長和㗎啦，變咗 嚇就會好嬲㗎啦，因為 即係變咗，如果我拖拖下甩咗架車係好大件事㗎嘛。 喂，但係你個位置喺邊度載佢上去話，可唔可以講多次啊？ 深井交換處再前少少，啱啱咪過橋位。 咁有冇查查翻啲資料啊？呢架車嘅資料啊？ 冇啊，當時我冇查到啊，即係我唔知道用咩途徑去查。 喂，但係我想問一下咧，你哋嘅工作即係唔會話有記錄，譬如話你拖緊邊架車，你寫咗 number， 即係你又唔使話報翻俾公司咁樣嘅，唔使理嘅。 嗰時我自雇嘅，係自己車嚟嘅，就唔係打工嘅。 事後你有冇查咧？即係查翻喺嗰附近會唔會曾經有咩交通意外，或者你形容一下啲人啊，咁會唔會有咁樣嘅意外嘅人發生咗？ 事後我都有問過我啲行家。因為我問過，我講咗呢個情形出嚟，即係有啲行家都回應到話：喂，我都試過喎。 哦，又係咁啊？ 係啊，即係又係嗰個位。 嗱，照計，如果你話嗰架車咧，基本上都唔會係好凹啊，會係撞到可能爛曬。照計唔係㗎，你會 冇啊冇啊，冇爛㗎， 唔關事㗎嘛。 啊，即係佢淨係話，即係好似水滾咁樣出曬煙，咁就停埋咗一邊。 係。 哇！ 喂，但係當其時你拖車咧，佢坐喺你隔離，咁你有冇傾閒偈咁樣㗎？ 冇啊，我同佢講嘢，佢唔多答㗎。 即是不望你不睬你咁样嘅， 唔望噶。 嗯，好啦，咁你经历过两件咁奇怪事，你自己做呢一行有冇特别啲咩即系禁忌嘢，或者你自己会做翻啲咩咁样咧？有冇啊？ 禁忌即系如果系知道嘅话咧，即系知道架车有问题，即系或者有啲即系个司机啊，或者有人身亡嗰啲咧，我哋通常都会去到嗰个现场，望到架车就拜下先。拜完先至上勾走嘅，但係當時我唔知道就冇做到，即係我唔知係呢啲事，所以就冇拜到嘅。 但係你話邊單事你係冇做啊？ 嚇，即係第二單， 第二單， 哦、即係你話嗰個壞車嗰度。 呢單啦，壞車呢單， 但係佢都唔係 壞車嚟嘅啫喎， 唔係死人㗎。 係啊，所以我唔知啊，後屘我都冇拜到佢咯。 係咯，因為其實就唔係講呢個 case 噶啦，係咪？ 但可能即變咗解釋唔到緊佢嘅故事內容係點，因為佢壞車佢唔係意外嘅喎，咁嚇。 佢唔係意外啊，係咯，一喺街邊佢當壞車咁樣，遇咗我埋去，即我當正常咁做啫嘛。 除非你再 check 翻呢個車，可能已經咧，基本上就係 之前 可能係譬如係真係車位人亡咗噶啦，咁就可能有機會。除非你 check 翻到，係咪？ 但係 當時我自己個心都好亂啦，同個阿 Sir 傾完偈之後。人又唔見咗，車又唔見咗，我自己都好亂。 咁嗰個 Sir， 我自己都第一時間揸架車翻屋企，我唔敢同我太太講。 你有冇同阿 Sir 講？ 係啦，佢或者佢冇咩反應咧？ 邊個啊？ 嗰架 Sir 係。 嗱，因為你個反應應該。 嗰架 Sir 唔信咯。 照計正常都佢可能都唔信嘅。 啊！佢話我飲咗酒，我根本我唔中意飲酒嘅。 哦，咁可以測到嘅啫。 係啊，吹波啦，正啊。 有啊，有當時有吹過波。 我有吹到。 但係錄到我零度咯。 但係我想問下咧，既然你哋做呢行嘅話，平時即係會唔會你有時夜晚噶嘛？多數啲車有時，咁你會唔會自己架車都會裝咗好多，譬如求咗去車公廟求咗嘢啊，又或者你點樣心安理得啊？點樣做法嘅會唔會啊？ 有噶。 係點樣做啊？ 即係我多數都係逢親觀音誕咧，就加埋架車去觀音廟嗰啲度拜咯。人拜完就跟住倒車拜咯。 不過其實即係聽你咁講，呢兩 case 都唔係話點樣害你，根本就冇嘅。 冇，但係我自己可能自己個心唔安樂，病咗成個禮拜咯。 哦，嚇親都有啦，坐正喺你隔離係咪先？ 係啊。 三年左右啦，咁有一次係夜晚三四點鐘，咁揸車屯門公路啦。咁當時我揸揸嘅時候咧，就喺我嘅車頭，就有一個綠色嘅人形物體，就喺我車頭出現， 突然間出現啊！ 係啊，突然間出現。 幾耐啊？ 我係喺一兩秒之間見到佢噶，即係我一路揸緊嘅時候，咁跟住我就冇理佢啦，一衝埋去，因為其實我聽過啲人講話，如果譬如夜晚揸車喺highway 嗰度見到啲咁嘅嘢咧， 唔好停， 唔好避佢嘅嗰啲咁。咁後屘咧。就件事發生咗之後唔夠五秒鐘，唔夠十五秒到啦， 咁就喺一个弯位嗰度咧，就有五架车连埋双托撞埋晒一齐。 哎呀！你意思係咪如果你唔係要避一避嗰啲，不過你冇避佢喎，其實 你係直衝過去㗎嘛，佢係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 係你懷疑就係因為你直衝過去，所以避咗呢個劫啦。 誒，可能 係 咁樣啦， 係嘛？ 咁但係如果你避一避嘅話咧，你會覺得係 咪有事先？你覺得會唔 有嘅嘢係點樣發生？可能係俾個線索，又可能係或者係有啲 巧合性啊， 系啊系啊， 但系有时我觉得呢啲位咧，即系有少少尴尬嘅，即系究竟你真系避咗佢，为之可以即系避过一场劫啊，定系真系好似你话斋冲过去先系避到一场劫咧？即系有时如果系灵体出现，究竟佢系提醒你啊，抑或佢系陷即系陷害你 咧？如果咁讲法，如果你真系咧因为嗰个影响飘一飘过你耷一耷嘅，咁可能咧佢真系可以帮到你，唔好继续冲埋去。但系你而家冇喎，你而家都系继续咁行嘅啫。咁但系嗰度已经系发生个交通意外啦。因为其实佢有冇出现，你都应该撞唔到埋。 但系其实有冇影响到你咧？你将个即系譬如隐瞒减翻细佢咁样咧？ 因为我当其实我见到嗰样物体之后咧，我已经alert咗噶啦。 吓哦，咁样又系。 咁可能会唔会咁啊？咁样嚟提示你啊，就系 唔出奇啊。 即系打醒个十二分精神啊！ 因为有时揸长途车，大家都知啦，即系可能都惯咗嗰个吓，惯咗个情况，突然间佢一出现吓吓你，你又即刻精神翻，望翻周围嘅环境。 喂，咁讲佢帮咗你嘅， 可能 相信嘅话 吓。因为嗰时如果我因为我啱啲都会撞埋去， 系 嚟最尾嗰架车咧唔够三尺位，我架车系直情执到死晒火啦，打晒圈嘅喺度。 系。哇，咁啊好彩啊，真系， 是 高运啊，真系。 即系有啲人咧系抬咗出嚟啊， 又 流晒血嗰啲咁噶啦。 唉，真系。 咁呢个可能好彩， 可能你之前又做咗好多福德嘅嘢咧，系嘛，再加上。